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0月24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7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中关村留学人员企业精品项目推介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推介会主要集中展示了中关村示范区范围内的大健康行业优秀创业项目。 近日2017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论坛主题是全域旅游、田园城市与休闲发展。论坛上大兴区荣获2017年度中国十大品质休闲城市。 11月21号，大兴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在执行公务途中遇到了一辆发生自燃的小客车，三名民警紧急施救控制火势，为消防灭火争取了时间，减少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大兴报记者王艳静报道，为了集中展示中关村留学人员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采，搭建留学人员企业融资平台，近日中关村留学人员企业精品项目推介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据了解，本场推介会主要集中展示了中关村示范区范围内的大健康行业优秀创业项目。近年来，中关村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通过加快高精尖产业引进，促进低端项目腾退和转型升级，形成1+4+2特色产业格局。所谓特色产业格局，主要有三个大的板块，其中核心板块是指药证审批和医药研发，主要板块包括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创新化药和医疗器械。而拓展板块是指保健品、化妆品和受用医药疫苗等。 截止到目前，园区企业数量已经超过1600家。在这些进驻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企业中，既有国家级生物医药科研检测机构，也有国内外的龙头医药集团。特别是随着世界500强企业费森尤斯卡比北京生产基地的落成，进一步提升了园区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影响力。 生物医药基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才是生物医药基地和海创园蓬勃发展的动力。今后，生物医药基地将进一步把人才工作抓长、抓细、抓实，抓出新成效，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本台消息，近日2017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论坛主题是全域旅游、田园城市与休闲发展。论坛上大兴区荣获2017年度中国十大品质休闲城市。 大兴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门户和枢纽，未来这里将是国际交往的门户。这里不仅有皇家苑囿南海子，更有叫人流连忘返的绿海田园，还有正在紧张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和不断集聚的高端产业集群。大兴这片热土充满活力，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品质休闲城市。 本台消息，11月21号，大兴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在执行公务的途中遇到了一辆发生自燃的小客车， 三名民警紧急施救，控制火势，为消防灭火争取了时间，减少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 11月21号早上9点半，在兴政街与京开高速辅路的交叉路口，一辆黑色 SUV 小轿车的车头冒出了滚滚黑烟，火苗正跃跃欲试窜出前车盖，一名男子站在车边不停地拨打着电话求救。 大兴分局刑侦支队的三名民警甄大为、宋岩和高正阳正好执行公务，驾车经过这里，见到火情，民警甄大为一脚刹车停在路边，超出车内的灭火器就直奔向着火的汽车，这时的火苗已经窜出了前车盖。民警操控干粉灭火器对准缝隙处向发动机舱内猛射，压制火势蔓延，等待消防救援。另外两名民警为了防止现场发生次生灾害，与随后赶到的交通民警分头指挥过往车辆快速通行，维护路口周边秩序。几分钟后，消防部门赶到了现场，在高压水枪的猛烈扫射下，火焰迅速熄灭，因为灭火及时，车辆得以保全。 记者了解到，汽车自燃一般逃不出两大诱因，也就是电路和油路。如果车内出现渗油、漏油等情况，或者是电路老化造成短路，都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大兴警方提示广大车主，车辆自燃事故不止发生在夏季，车主一定要定期对爱车进行维护保养，及时消除隐患，避免在驾驶过程中发生危险。 接下来请听人物专访，一个片警有什么了不起的？张建民是天宫苑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多年来他把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把群众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在他的眼中，群众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只要群众满意，他自己苦点累点都算不了什么。 在张建民的社区里，有这样一户四口之家，两位老人的儿子因为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为了给儿子治病，老两口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儿媳妇因为忍受不了这份清贫，扔下4岁的孩子离家出走，没了音信。老两口一个身患肿瘤，一个重度糖尿病，但是为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的儿子，为了一个不懂事的小孙女，疼痛只能自己扛着，从来舍不得花钱上医院，一家人生活苦不堪言。张建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赶到了老夫妇的家中。简陋的民房内，儿子躺在床上，张建民拉着老人的手，耐心地听老人诉说着过往的一切。 听着这家人的讲述，身为人民警察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张建民心想，这家人我一定要帮。于是他对老人说，我叫张建民，是咱们这儿的片警，这是我的联系卡，上面有我的电话，以后您有事儿就给我打电话。从那时起，张建民隔三差五的就会来到他们家，给他们添置一些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日复一日，老夫妇家的生活境况有了很大改善，看着他们走出绝境，张建民特别欣慰。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夫妇省吃俭用攒钱为张建民制作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解囊相助，排忧解难。当时大娘和大爷流着眼泪，紧紧地拉着张建民的手说，张警官，如果没有你，我们根本撑不到今天，是你救了我们一家人呀。张建民一边给他们递纸巾，一边对他们说，您别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当警察的不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吗？只要你们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做了10年的社区民警，张建民获得过不少荣誉，但他认为分量最重的就是这面锦旗，因为这其中既有张建民对群众的爱，更有群众对张建民的信任和支持。 光阴如梭，10年时间弹指一挥，张建民由刚到这里的张警官变成了群众眼中的亲人。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多数的时间里他只是和群众做着最普通的交流，